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关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上证指数下跌 3.78%， 创业板指数创3年半新低。个人所得税法第7次大修，起征点拟提高至每月5000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扣除。商务部回应白宫威胁，将采取数量和质量结合措施反制。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相关的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眉飞色舞何时到。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加剧影响，三大股指今天大幅低开，沪指低开 1.3%， 直接失守3000点，而后持续走低。两市个股涨少跌多，超2000只个股下跌，小米概念板块出现大幅跌停。午后三大股指持续跳水，上证50指数创10个月新低，沪指大跌 4%， 失守2900点，创自2016年6月以来的2年新低。创业板指数大跌超过 6%， 创3年半以来新低。深圳成指午后暴跌 5%， 两市一度超过1500只个股跌停。尾盘随着中字头股票的拉升带动，三大股指有所小幅回暖。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2907.82点，下跌 3.78%， 深圳成指收于 9414.76点，下跌 5.31%，创业板指数收于1547.15点，下跌 5.76%。 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江路。 今天的盘面上的情况是一片绿油油哈，那您认为造成下跌的都有哪些因素？ 那主要的因素肯定和这个中美贸易的这种摩擦，尤其是美国的出尔反尔有关了。已经是美国的官方说了不打贸易战，结果呢在谈完了之后又对中国实行首轮500亿，那么最新消息说要加到2000亿，也就是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全部的出口额才是1000多亿，那就是就加到中国无法从等额的来反击，那就只好从美国在华企业的这种角度进行反击了。反正这种那个纠纷呢，在国际的股市里边一贯呢是认为是超级的利空嘛，但是主要是受这个影响，再加上中国自己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由于严厉退市制度啊始终也没有出来，但是大小非疯狂的减持，基本上那些企业呢减持之后，就是说解禁之后呢都是疯狂的减持，那么再加上各种的抽血，中国股市严重的供大于求，应该说是内因和外因就联合在一起造成了这次的这种下跌。但是你紧跟我的这个股评，你就能看到5月23号我提示中国股民空仓，到现在一直也没有让大家买入，所以说我们从技术角度上讲是完全可以回避这轮调整。 前段时间可能还有人在创业板的一个小幅回调当中加了一点仓，您怎么来看？ 对，加一点仓很正常，因为在这个下跌过程中啊，无法确定是哪一根阳线是企稳的嘛。所以说出现放量阳线，比如买个一层两层，然后觉得不好赶紧出来都很正常，因为你要是在这个第一根下跌的第一根启动阳线，你要是不敢介入的话，尤其是中国股市2007年到现在沪指跌了11年了，就从2015年的股灾到现在都3年了，你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微型的这种走势。所以说就是说见到放量的阳线近一点啊，也就是说我说你10万块钱你进10000块钱，然后你看不好你再跑，没有影响，但会提高你的市场感觉。那你总不进，那你无法的知道到底最后哪一根的阳线是企稳的，是我个人看法，提供参考。 止损也很重要哈。 对，当然了。 是，那您的这个言语之间呢还透露着未来的一些希望哈。刚才您谈到就是随时会有一根微线出来是吧，那么您对于后期的走势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最低您估计会接近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是啊，就是说因为中国股市有27年了嘛，但是和国际上比，美国股市比那几百年的，英国几百年的，还是属于新兴市场嘛，我们有些准备不足，有些政策上值得商榷都很正常。但是就最近几年的股市生态来看呢，决定中国股市没有长期牛市的主因明确的已经显露出来是供需失衡了，这个不承认也不行，因为大小非的巨量减持，中国股市不堪重负，所以说实际上中国股市基本面不支持中国股市长期熊市，也就是说只要是我们的股市政策认识到这一点，适当的微调给股民信心，加快推出这个严厉退市制度，而且由于这个端午节期间国家国务院已经公布了对外资逐步开放的这种重大利好，我认为就是怎么说呢，大家总是感到这个每次暴跌的时候感到很绝望，而我总觉得都感觉绝望的时候，其实可能是中长期的一个底部已经在悄悄的在探明了，所以说越到这个时候众人都恐惧的时候，我非常的坚信未来的行情已经很接近了，我只能这样讲。 好，当然在千股跌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比如说今天我看到的某些航空股出现了上涨啊，东航啊、南航、国航都有小幅的上涨，而且呢在盘面走势非常抗跌，再加上当然有些中字头的股票在尾盘进行拉升，这个我们先不说啊。此外呢还有像这个建筑和工程机械板块相对抗跌，您怎么来看？ 因为在每一次熊市末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板块由于主力的原因或者是基本面短期的一些利好，它出现一些抗跌，但是根据我们27年中国股市的实践，当股市就真正企稳的时候，往往是之前眼看要结束，就是说指数要下跌结束的时候，那些抗跌的股票最后的那个时候往往有一轮大幅度的杀跌，甚至有的连续的跌停超过之前其他股票平均的跌幅，所以说在中国股市没有确定底部之前千万不要买那些短线看起来抗跌的股票，因为它不一定说等股市企稳了它也不跌。 那如果持仓呢？ 现在是建议空仓的。 不是， 啊， 我的意思是如果人家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好有这些短期抗跌的股票，他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操作呢？ 严格说，因为我们这个从业规定不允许说买卖，那我就假设说我一个模拟交易吧。 对， 就比如说我有一只模拟的股票，那别人都跌停，它今天涨停了，那我会毫不犹豫的卖掉，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赚20%了。那假设它明天涨的是小概率的涨，但是99%的股票都跌20%了，那我就算没有它，我都不一定说买其他的股票，就很简单的道理嘛，就已经赚到了嘛。 嗯，落袋为安哈。 啊，对的，对的，对的。 好，谢谢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的提醒和介绍，谢谢您。 啊，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传媒板块今天也是遭遇重挫，华谊兄弟再度下跌5.73%，长城影视、天神娱乐、新文化等45只个股跌停。在昨天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表示，2015年票房增长缓慢，大家都以为挑战来了，其实根本没有，反而现在才是。他说，我认为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危机正在到来。王长田表示，资本对影视行业的投入正在大幅度减少，同时电影行业投资回报率特别低，风险大，制作成本又在不断上升，版权销售价格却在不断下降。小米公司今天表示，公司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决定分步实施在香港和境内的上市计划，即先在香港上市之后，再择机通过发行 CDR 的方式在境内上市。为此，公司将向证监会发起申请，推迟召开发审委会议审核公司的 CDR 发行申请。好，再来关注个税。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今天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是个税法从1980年出台以来第7次大修，也将迎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修改内容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4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扣除费用。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集聚等。如果按此计算，我们每个月的收入可能会增加多少呢？欢迎大家收听明天晚上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就此次个税修正案草案进行专题解读，敬请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美国白宫6月18号声明发表谈话，谈话指出，美方在推出500亿美元征税清单之后又变本加厉，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这种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违背双方多次磋商共识，也令国际社会十分失望。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美方发起贸易战违背市场规律，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中方的应对既是为了维护和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也是维护和捍卫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和捍卫人类共同利益。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中方都将按照既定节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已实现全国联网，我国不动产登记体系进入到全面运行阶段。自然资源部最新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全国335个地市、2853个区县共设立3001个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3.8万个窗口、8万多一线登记工作人员，平均每天为30多万企业和群众提供不动产登记服务。不动产登记是近几年来国土部门大力推进的一项工作，于2014年正式启动，计划4年左右时间建成有效运行的不动产平台。为了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弥补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缺口，今天人民银行开展逆回购操作1000亿元，同时开展MLF 操作2000亿元。在人民币对美元价格今天逼近 6.47 关口，最低达到 6.4684， 刷新了1月12号以来的新低，比上周五夜盘跌了3000点。 好，我们再来关注煤炭的价格。近段时间以来，煤炭市场有点热闹，一边是煤价持续上涨，一边是政策调控趋紧。近期国家能源集团将月度长协的价格由每吨625元回调到每吨594元，释放了新的调控信号。随后，中煤集团、伊泰集团、陕煤集团等大型的煤炭企业纷纷发声，将加强货源组织，全力保供稳价，特别是将外购煤长协价控制在每吨600元以内，积极稳定市场价格。国家能源集团表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发展，全社会用电量快速增长，拉动电煤需求增长，国内煤炭供需总体平衡，个别时段偏紧。国家能源集团积极发挥央企示范作用，坚持诚信经营，强化合同履约，高效组织煤源，稳定煤炭价格。好，最后再来关注三条公司公告。安信信托发布公告，控股股东承诺两年内不减持 16.75 亿限售股。荣丰控股控股股东拟增持不低于 1% 的股份。金麒麟实际控制人增持53万股，还打算继续增持。好，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请入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要聊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聊今天这个千股下跌的内容，一个呢还要聊一聊这个煤黑色物，特别是有色金属板块啊，什么时候啊会让我们看到曙光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行情哈。前面我们也播报了今天这个收盘的一个情况和个股的情况哈。那你怎么来看这个下跌的原因？除了这个众所周知的贸易战哈，对于我们这个新的影响，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比如说资金面啊、基本面啊等等。 其实我们看基本面其实应该说是还算比较好的那么一个状况，但资金面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央行也做出了相应的动作，其实还是来说啊，和大家去说一点，就是感觉是不像理论，但是说非常好的一个事实。之前我记得咱们节目也和大家去说过，说不建议大家目前这一段时间进行一个股票操作，为什么？其实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说，哎，那些大佬们嘛，咱们知道机构们那些大佬都是男的，干嘛呀？要看世界杯开始了，而且最近我们发现整个世界杯的一个战况非常激烈，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不太利于我们市场上，其实在于我们在股市的这种操作，所以说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在这个期间是不太好去进行一个，咱对于散户来说啊，不太建议大家去操作的。 对， 那说回来，其实像个玩笑话，但是我们归根结底会认为，这是一个市场情绪上的问题。 这真不是玩笑。如果大家每天真的哈，不管是周一周二聊股市，还是说平时我们这个电话连线分析行情，大家可以听一个月以内的节目，没有哪一次啊，我们的嘉宾没有谈到这个风险， 以及 还有可能调整的这个空间，特别是在这个世界杯召开之前啊，这个也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良心体现哈。 对，没错，其实说就是，所以说能看到目前整个一个情绪的一个恐慌情绪的蔓延，其实还蔓延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就目前来看，其实给大家建议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操作。而且我今天其实已经有一些朋友们就有声音来说，是不是今天跌完之后说各种底又出现了？还是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一直给大家推崇的一个思想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去猜底在哪里。就你这种，咱们一直要做顺势而为，从现在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是在哪儿？是我们看见还是在往下走的这个势，所以说我们没有 能看到市什么时候起来，所以说这个市，所以说有可能说咱们比如说您有专业一点，有可能看到或者什么有什么减弱啊，说我们资金量也来了，今天也能看到量也放出来了。 今天的这个逆回购还是很多的，1000亿，同时还有这个 MMF 啊，这个 对。 借贷便利啊， 对，从资金面上来看，好像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积极信号，而且我们从今天的一个这个盘面上交易量来看，其实也就是也放出来了嘛，所以说我们看到有人会去猜底是不是来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是看到我们的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给大家去几个就是小技巧吧，是如何能看到它要往上了呢？就是说 最喜欢听了。 对，咱们先看，其实我们看到所有的情绪释放就是往下走，减速，回来点儿，再往下走，再试试是减不减，再看看往下走的时候速度大不大。如果我们这几次反应过来之后，哎。看着还就跟咱们试试就泡脚上试试水似的，你先下去试一下 ，OK 了。你才会把脚伸进去，对吧？咱们其实看到这个市场也是这样，你先去试试，试了几次之后，才咱们看到已经 OK 之后，它才会有往上走的这种可能。所以说，这是我们从判断上来说，让大家是怎么是这小技巧吧。但是大家可以去试试，但是总结来说，还是不建议大家是茫然的猜底在哪儿，还是等市场有所转变吧。 虽然说现在才2900出头哈，但是很多人说很多个股已经跌到了当年。啊，2600，大盘在2600多点的那样一个价位了，所以有人说，哎，是不是到底了呀？那就是认为2600多那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大家认为跌不破呗。 没错， 有这样一个预期。 没错，没错。其实，但是还是那说是这么说，咱们但是你的情绪一直在蔓延，你由于情绪所带来的整个对于说一个上市公司股价的调整，其实已经是。等于说有一种不是理性的状态了，因为我们也是说过一些行业其实已经破镜了，为什么其实还没有看见起色，其实还是这么个原因了。 就是情绪啊，它有可能会带来低估，也可能会带来高估，但是呢它不会一下子就消失，就是一个人他哈哈大笑也好，或者是他暴怒也好，不能瞬间就回归于平静的状态， 没错，没错。 所以你谈到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就是情绪目前还在这儿。要让他一时半会儿的这个安静下来，还有待一些时机哈。 没错。 那么有待什么样的时机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些这个消息面啊。今天有一条谣言啊，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啊？就是我相信券商是最关注的，叫。IPO 暂缓是吧？ 对, 对, 对。 后来证监会这个就 好像就出来说了一下嘛，也是。 对，这个谣言哈，做的还像不像样？还用新华社的消息，让新华社哈背个锅哈。但事实上呢，就是说，证监会并没有公布这样的事件啊，说什么暂缓 IPO 等等啊，证监会没有公告。所以你看，每每就是在市场这种情绪。话特别强的时候，就有这种消息满天飞。 对，这样其实也是就是大家的一种愿望嘛，希望说我们不管是什么， 希望股市不要跌的愿望。 没对，就不管是我们从什么维度，都会出现一些新闻或者说消息来刺激我们的股市，再一次就是给它输血这种状态。就是如果说咱们不看这条新闻的真伪，其实整个一条新闻来说，如果说咱们会缓慢的一些 IPO 情况下，会给我们的市场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吸血效应会减少一些，也会减少资金分流嘛，其实确实会给我们的整个目前的一个股市场来说吧，会带来一些正向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情或者说情绪发泄的一个方向吧。 是，因为这个 IPO 主要它还是会吸纳一些投资的这个资金嘛哈。 没错。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除了几个像工业富联这样的股票啊，它确实是比较吸金之外啊，一般的这种 IPO 吸金量不大啊， 没错。 但是啊，最近确实有几个大体量的基金正在募集啊，已经结束了啊， 没错。 就比如说我们上周所谈到的这个战略配售基金， 没错， 他们的这个额度非常高啊，会不会也从某种程度上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到了资金面，再结合今天的一个重要的消息啊，就是小米公司，人家说了，我们先在香港上吧，A 股这个 CDR 的 方式，我们就等等吧。 嗯 啊，你分析这个结合起来看啊，有什么样的玄机没有？ 其实我们看从咱们看到一个，就是说咱们上次说上礼拜说那战略配售基金，其实也能看到配售基金出来之后，市场其实也会有调整。其实就是觉得说，就给大家去举比较浅的例子，就是说，哎，大家都去买那个了， 嗯， 对吧？哎，我们就不再就赶紧从把那些股民们赶紧说吧，我们找一个好地方，千万。就不从我们这里面再进行投资，所以说也能看到有把血抽走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能看到其实还是资金流走的这么一个势头。那小米其实他们看到也是看到这么一个事儿出现了，所以说 前面有工业富联在那儿 对 当案例， 没错。所以说他们也是非常理智性的选择了一种，就是他们的一种方法吧。而且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的管理层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管理层对也发生出来说非常支持这种或者理解这种方式嘛，也是能看到我们监管层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态，也是非常好的了。这样， 嗯，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我们也确实能够感觉到，就是现在市场还是缺信心、缺钱的， 没错， 至少就是，不要有太大的折腾，来呵护一下这个市场吧，哈。 没错。 那其实股票跌了呢，谁都不好受，是不是？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要解决一下情绪方面的问题？这和技术没关系啊。就比如说我的股票已经是被深度套牢了，该怎么办呢？怎么来缓解每天的情绪？难道看一会儿世界杯就会让我的焦虑转移一下吗？ 对，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看，就是这其实我们去跟客户去聊的时候也是有几种方法，一个就是如果您先帮他做一个事先的判断，先比如看我们客户还是比较乐观，对于说他的一个就是还是对下跌他还有一定的预期的情况，他也认同了这种东西，那我们还是先建议您是慢慢的做一些减仓出来，你肯定一下让客户减掉也是心理上不太好承受的嘛，但是说这个您一定要认知到你们现在这种状态，先去认知，然后再慢慢反思。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咱们要有信心，就是深跌多了总会反弹，但是你现在不要跟着它一起走嘛，一直在和大家去说的是顺势而为，你现在的势在哪儿？你现在势在往下走，那你就没有必要是乘着这个下跌的瀑布了，我们只是说在这儿先去靠边休息一会儿，然后你休息之后，你等他再回来之后，你再跟着往上走的电梯再走嘛。所以说你的心态要去慢慢的调整这种心态。 嗯， 这确实说来说就是心态这个调整其实很不容易。所以说一直在和大家去说，咱们的情绪，您刚才也说过嘛，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去能宣泄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悲观情绪总会在每天之中慢慢的先释放一点，然后再发酵，所以才造成的我们不会认为市场立马就会转到理性的状态。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数据吧，可能大家听完之后心里会好一点。都说炒股要看人民日报、看新闻联播嘛，对吧？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资讯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新闻联播里面有几条重要的信息值得大家关注。一季度沪深股市35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有60%多业绩同比增长，30%多是同比下降。那么像多元电信服务、生命科学工具和服务、建筑材料、家庭非耐用消费品、半导体产品和设备行业，净利润在一季度同比增长都超过了100%。 嗯， 这是一条上市公司的业绩的新闻。还有就是国家发改委的消息，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1.4%，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6.4%。再来看铁路哈，今年前5个月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6.9%。再来看信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季度企业家调查问卷显示，当前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40.1%，企业家信心指数为75.8%，都是2014年1季度以来的最高值。 嗯，没错。其实这个也是从一些咱们从最基本的一个层面给大家去反映，我们目前其实整个经济状况还是非常好的。 对， 嗯， 就是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没错。 那么还有一句老话，跌多了自然会涨回去，涨多了自然会跌下来。 没错没错。 嗯，信心还是要有的。 没错。 啊，不管是什么底吧，啊，是这个底还是那个底，总之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然，前提是您买的公司 是我们以前一直所倡导的，是属于价值投资的范畴啊。您如果买的是那种啊，一个老欺骗股民的啊，老搞这假财报的，老这个那个的，那啊，买者自负。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稍后见。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财富大搜索每周一和周二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股市方面的内容，周三周四呢，会聊到资产配置，还有和我们的财富安全相关的话题。每个星期五呢，会专门的和大家聊一聊买卖这个保险的一些内容，特别是怎么来投保才更适合于自己和家庭的需求的这么一些内容。那每天的节目呢，我们在资讯的过程当中都会连线一位股评嘉宾，就当天的这个收市的行情进行一些分析，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这个脱离开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暴跌的行情啊，聊一个独立的板块，就是有色金属啊。 嗯，没错。 其实谈到有色金属，大家往往会想到一个词语叫煤非色舞。 没错，没错。对，这和它的煤炭和连起来了嘛。 对， 对， 为什么煤炭非啊、有色舞呢？ 其实这个也是咱们看到的一个，就是它俩其实就是跟一个经济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咱们的发展程度是有关系的吧，所以它俩有时候也是会一起的进行一个对市场上的一个联动嘛，所以说咱们能看到这个词儿也是出现了。 为什么说有色金属板块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是这样，咱们其实说一个。其实它和煤炭其实很相像嘛，因为我们刚才也说煤非色舞，其实这种咱们看这些上市公司一些就是一个就是经营的状况啊，很简单，比如说像煤炭、有色都是先挖，然后再炼，对吧？其实就给大家说的比较俗啊，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公司是什么状况，就是我先出了个地儿，我得挖以后就挖过量了， 嗯， 市场上就发现就供给就多了嘛，对吧？然后出现一个供需不平衡，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缩减嘛量，然后就慢慢让它平衡完了之后呢，又没刹住车，就变成需求多了，供给又少了，然后又开始去挖，又给挖多了，就是这种一个很就是 很形象的比喻， 对，就是说的比较俗，但是 还有的是不让挖了，停工， 没错， 停， 对， 或者你停他别停， 对，就是这种状况，所以说会造成了我们看到会有一定的周期性的表现出来。 哦，这个是它企业生产经营和这个需求的一些影响。 对， 那如果从大的角度来说的话， 对， 它和国际上的这种经济形势有什么？ 它现在是，其实说白了，这些咱们所他们对应的一些对应的一些行业来说吧，其实去和我们大的经济发展是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经济好一些，比如拿如果说我们发展经济或者发展高科技或者叫盖房地产，其实都会用到这些材料的，这样会使得他们你经济好了，你煤炭或者有色金属，他们所对应的行业其实也是在高速发展的。其实如果说你经济不太好的话，他们所对应的行业其实也会有一种减速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联动性的影响给他们造成了这样，我们看到也会有这样的周期性的表现的影响。 我这有一数据啊，大家还记得08年的时候那个熊市有多惨吗？有人说了，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可能是将近 90%， 就整个板块 没错， 都有点像归零的感觉哈。比如说云南铜业跌了将近 5%， 那包括当时的中国石油嘛，从48跌到多少钱？几块钱吧， 真的不记得。 还有银行板块，招商银行当时也跌了 70% 多哈，就是它要跌的时候在熊市里面跌的也很猛。 没错， 大家可以看看最近啊，从高点下来的这些有色金属板块， 对，最近也调，就其实对，就刚刚也说了嘛，其实你熊市出来的时候，它我们整个市场其实也是等于说我们资本市场吧，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晴雨表，是吧？咱们其实资本市场稍微就是我们看到，像股市稍微走了一个熊市，说明对应当时的一些宏观经济其实也不太尽如人意，所以说我们刚刚看到说整个两个行业其实对于我们和经济的一个匹配度还是就蛮有匹配度的嘛，所以这样能看到其实如果在不好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跟着来一样的一个进行调整嘛。 但是现在的经济的这个基本面并没有说特别的差，就像08年那样。 没错， 是不是？ 但是咱们现在有一些预期出来吧，就给大家去今天早晨看的一个数据啊，其实为什么说咱们看到咱们的贸易摩擦最近对于我就是对于说咱们资本市场打击性这么大。今天早上起来也是看了一个券商的研究员做报告，他们看到整个清单对比出来之后，我美国对咱们的清单所造成的影响大概会对我们的 GDP 大概有1%左右的影响，反而咱们对美国的影响是0.几，这样就能看到整个对两国的一个影响有多大的那么一个比较了。那这样之前其实我们也在之前节目去说过，就是一大长的期间都是我们会整个的一个市场都会随着我们贸易摩擦的不断进行的一个就是来回的一个 拉锯 会造成的市场一个状况 波动。 对啊，但是我们预期一直还会说对我们的经济影响会是稍微有一些大的，所以带动了这一些就我们说的一个有色吧或者一个煤炭这个板块会有所调整。而且我们看到一些像有色金属的一个价格也是在不断走低，之前我们也说过价格的影响也是会对生产工作有直接性影响，所以说在这几个因素的不断叠加下能看到有色其实最近调的比较多，但是反过来去看看煤炭，其实那边还是很好的。一会儿咱们可以再说。 刚才说煤炭还要有涨价的冲动。 对，那边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个煤炭来说，供应侧改革已经是做的说是相当完美了，而且是还有超预期的这么一个调整。所以说对于它那边来说，已经有脱离周期性。对于煤炭来说，已经快脱离了周期性这种行业了。但是回到有色金属来说，其实还是在慢慢的进行了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自我调整那么个状态。 那为什么有色金属和煤炭没有同步呢？你看煤炭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 对，因为它那比如咱们国家对煤炭的供应侧改革其实力度非常大，我记得也是说就是17年底的时候吧，应该已经超额完成了，就是完成目标之后还超了完成，使得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供需平衡来说已经从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就是比较俗的话，就是它已经从一个周期行业变成一个日用品行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其对于它的一个价格来说其实已经稳住了，但是有色其实这一块还在这个进行之中，是这么一个状况，它俩还是就是稍微有一些没有同步嘛。 今天的这个煤炭板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没错。 不管是带中字头的这种像中国神华的这个尾盘的拉伸啊，或者说中间的抗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郑州煤电啊这样的 公司， 没错， 走势都非常的不错。 对，而且其实你能看出很，他们其实因为已经出现很抗跌了，比如说，还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闪煤啊，或者陆安环能啊，其实都能看出来，其实整个走势非常抗跌。其实回到基本面去看呢，只已经能看出了他们就是通过了整个行业的一个洗礼之后吧，其实整个公司已经是相对来说很便宜的，而且有业绩上的支撑，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就非常好。但是我们回到今天一个主题来说，看有色这一块啊，其实它也是慢慢会，我认为会复制上我们煤炭这一个一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从目前的一些因素去看，整个行业其实也是慢慢的已经也是快脱离了周期性的一个属性了，也是慢慢的形成了它一个日用品的这么一个行业了。 其实有色里面还是分很多很多内容的，比如说铜啊，是吧，还有什么铝啊，还有一些钴啊， 对，就是有一些小金属，或者说工业的这种金属， 锂啊， 对，没错， 还有稀土啊等等，这更多了， 没错， 是不是？它还是分很多。你看上个星期的时候，稀土就会有一些异动， 没错。 哎，今天相对来说也还比较的抗跌，所以是不是还得分着来看？因为上市公司它每家的主业还不太一样。 对，因为其实我们看，刚才就像您说的是，其实分的还是挺多。比如说，咱们可以看看，就是几大类嘛。刚才也和大家去说，比如说像工业用的，对不对？还有说那些，还有一些小金属啊，还有说稀土这些。但是这些其实他们也是对应的不同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今天也是看到，比如说像那个钴锂，对不对？它是对应着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而且从钴来看，它也是被认为是我们半导体行业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材料，这就其实使它在需求端其实已经有进行改善了。铜也是工业用的，也是比如说稀土，其实也是发现了有一些价格的一些见底回升的状态。但是说从总体来看啊，给也和大家去说说，通过总体来看，有色其实还有一个大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忘了是咱们之前哪期的跟大家去聊过环保。其实环保的这么一个它的一个规划吧，其实对于有色这个一个大的行业来说，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实影响就有这么几点，就是它会逼着我们整一个有色这个行业进行个大洗牌。洗牌之后还是立好我们的龙头。为什么这样啊？因为我们知道有色，不管有色金属，刚才也说过，你得挖挖挖，还得练，对吧？这几个环节还有选矿这些环节吧，你每一个环节都会涉及到环保的内容的。但是我们这有个环保的大帽子扣上来之后，会使得我们所有的这些行业，不管是我们对应的哪个细分行业，都会使得公司的成本增加，同时你要是能扛住市场的一个压力，但是这一点出来之后，会对我们的供给进行再一次调整。因为之前也说过，你如果说你是周期性行业的话，肯定是你周期来了，对不对？我会有就是你回到实体来说，我会有各种各样的行业，不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去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小公司、中型公司，对不对？你不管说有没有什么能力的公司， 所以现在这个洗牌倒是能够让一些大公司形成利好的这个一个刺激点，是吧？ 对。 刚才你谈到就是每一个有色金属它都对应的是一些行业啊，我这里面整理一些资料供大家参考，比如说铝，它有在建筑领域当中的应用，电子电力、交通领域、耐用消费品， 没错。 比如说铜有在电力、空调、交通运输、电子、建筑当中的一些应用。它就是说，其实每一个这个金属啊，它都对应的是一些行业， 没错。 那么这些行业背后又对应的是一些政策， 没错。 那么有人说了，说一个大的周期切换，特别是像刚才所谈到这种煤黑色五啊、大象七五，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催化剂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一下哈，比如说2010年8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伯南克当美联储的主席，释放了量化宽松的第二次啊这个信号。2012年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召开了，十八大召开了。 那14年11月呢有这个降息的刺激。 嗯， 那此外呢还有就是基本面，10年美联储开始这个第二轮量化宽松，所以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等等吧，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大事件做催化的话， 嗯， 这些大象可能很难跳起来，顶多蹦一下。 没错没错，所以这刚才也是之前跟大家说嘛，他们俩作为周期性行业来说，跟着经济的周期，从刚才您看说几个点来说吧，都开始就是要快速发展经济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他们也跟着起来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两个行业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是刚刚一直在和说的煤炭已经先行了，他们已经慢慢的通过我们的供应侧的改革，也是慢慢就是调整为从周期性行业变成一个就是日常的这种行业了。 嗯， 那我们有色其实现在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变。 那还在等什么呢？还在等，是等着更多的宽松的货币进入吗？这个啊，也不好说啊。有人说是不是还会再降准呢？啊， 对， 还是在等着另一轮刺激的政策出台呢？还是说在等着，比如说阶段性的这种贸易战的缓和呢？还是在等什么呢？ 其实咱们说它，如果说我们已经从一种周期性行业进行慢慢的转变，其实等的不是在一些这一些的是咱们说的一个事件吧，它整的是我们内部的一个结构在优化。等我们什么时候把结构再优化好了之后，我们慢慢的像一个就是我刚才像煤炭进行靠拢这种它的一个状态去靠拢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些上市公司已经就慢慢的会凸显出它的优势了。 嗯，这是建新的一个观点哈。 嗯， 他认为呢，就是这个有色板块这种周期性的属性会逐渐的降低哈，当然不会完全消失，毕竟还是受到这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 没错， 但是国内的政策会让它趋于平稳，是不是？ 没错，没错。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个股吧，现在的价格足够便宜吗？或者说在历史上足够低了吗？ 啊，目前从咱们看一下，就是整个行业来说吧，其实已经调的还是挺深的了。 嗯， 所以说目前来说已经就是也是应该是。接近了一个历史平均值，还往下走了吧，所以说还是挺便宜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所以说整个行业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再加上刚才就刚才和大家去分享怎么几个因素吧。虽然说有色金属这一所有的有色金属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还是价格还是有向下这么个压力，但是空间已经是非常小了，所以说能看到其实投资的价值还是在这里头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要跟大家分析一些方法，会做一些这个数据的比较，历史的比较。比如说现在你看好某一家公司，它的这个估值跟在它这个比较低点的时候估值差多少。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市净率 对， 大概相当于历史上的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没错， 对吧？ 这些其实 它平均的这个估值和市净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线位上徘徊？ 对，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希望大家去从，就是因为一直和大家去倡导的是那个价值投资嘛，所以说我们需要对比一些这些数据来给大家去，就是看看这个公司到底目前是什么一个状况。如果说您通过这样的比较能发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话，同时它的前景咱们也是非常认同的话，这其实就是我们认为的一个非常就稳妥的一个投资方法了。 嗯，好。那么其实我发现就是有色板块的这个市盈率啊， 嗯， 在整个在跟其他的某些板块相比，它还是属于这个偏高的一些。当然板块和板块之间有它的特性啊。 没错。 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啊，就是他们这个净资产收益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估值啊却相对来说比某些行业要高这样的一个现状。 其实咱们看，你一般来说你去就是你比行，你就是一个行业内还是一个行业内自己比吧。因为你说你跨行业比，比如说咱们用有色和农业比，其实两个不沾边的行业来比嘛，其实不太说是有可比性，但是说从他自己本身来说，因为你的估值一般来说都是给的比较高一些的，所以说咱们还是跟他的自己的历史来 说。这个我也是特别想探讨的啊，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行业 历史上都给它相对来说比别的行业更高的一些估值，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但事实上呢它也并没有说效益一直好，它也是个周期性的表现。 对 吧？ 没错没错。 哎，市场永远是这样吗？市场难道有一天不会变吗？比如说永远给他们比如说啊40倍的这个市盈率、是吧，难道不会变成30倍吗？难道不会变成20倍吗？20倍是不是才是这个一个公允的价格呢？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行业正在就是重新整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习惯于高估了，对于某些特别是这种眉飞色舞的板块。 没错，所以说现在也是慢慢的在点，我们看这波是正在慢慢调整，其实也是在把我们整个行业的估值再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也就是刚才也就是回答您的那个问题，就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是让它再刺激出来，它有一个，您不刚才还问我这个问题吗？我还是给大家去说，整个等待整个行业它自己调整好了，结构再优化了，你会出现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 就市场认为 对 比较合理的 估值之后，咱们才能看到真正这个行业才会再一次起来。而且我们到那个时候会发现一个非常好的估值，肯定是要比现在的就是之前给的嘛，肯定会要低一些了。因为已经 改变了，我感觉虽然说大家会去比哈、历史阶段的底是多少位点位，现在是多少点位，是不是还 对对对 差不多了等等。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投资的风格正在发生变化。昨天我们的节目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啊，我们昨天是从财报当中来谈怎么来发现公司的一些风险或者是机会。 嗯， 那就是比如说以香港为例啊，香港这个上市公司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公司是破净的。 嗯， 不是说咱们这儿啊就出现了几个板块破净就上新闻了啊等等啊，你看这破净了是不是有投资机会？但实际上在香港这个稍微成熟一点的这个市场当中，有很多公司都是破净的。那未来我们如果这种对价值投资的理念，或者说对优质公司的这种筛选的标准更加严格的话，那会不会对于某些领域进行重估？是吧？原来一味的乐观，就像你说的啊，对于这些领域一味的会给一个高的估值，包括医药，医药这个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啊，等等，会不会进行一个重估？这是我想我们可以放在3到5年这个维度啊来观察的一个话题啊，一个现象。 没错，其实这个应该是你行业每一次洗牌，其实都是对于行业的一个估值这个重估这么一个过程。重估就你的估值肯定不是说给好了就给定了一个就给定了，不会变。其实估值你随时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现象吧，因为你们整个行业的发展，随着我们社会的不断进步，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自己一个发展的方向。按说就是你这个行业出现了瓶颈，你的估值就应该重新被调整。你这个行业有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未来，对不对？就应该会去再往高里去提高它的估值。所以说你的估值的重，对于行业来说的一个平均估值这么一个重估，其实非常有必要的，也是肯定会出现的一个状况。 好。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来选择有色领域的一些公司啊。我们不推荐个股，现在也不允许。对，那么我们怎么从多个维度来找寻一家公司未来的价值？ 公司价值其实还是给大家去总结一个，就是 因为有色它毕竟要有矿嘛，是吧？ 对， 它要开矿，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嘛。 对，大的原则来说，还刚才估计朋友们也是听到了，因为我们整个行业正在一个不断的一个洗牌调整的一个阶段，对吧？而且目前也是受到一些就是压力的一个就是存在吧，所以说还是谁能扛住压力，我相信大家一直听咱们的朋友们一直会知道，我们肯定是龙头能扛住压力。他不管是说从规模呀，从市场啊，或者说他对成本控制或者成本扛压这种能力来说吧，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嘛，所以说龙头肯定是我们首先关注的。那另外其实刚才就是一个维度，那另外还有说，毕竟我们有色金属，刚才您也说了，得有矿，对吧？那看到谁的资源类，就是这谁的资源比较多或者储备的比较多，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么一个就是筛选的那个点啊。 这个从哪里可以找到相应的这个研究数据呢？ 这个您还是得仔细的去，比如说看看新闻，或者您就是您在看您去炒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工具，比如说咱们一般的一些就是看盘的一个软件里面，就它有一些公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说就如果您是买了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就是软件吧，您可以看看或者研究一下 F10 能看到这些公司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公布，这些东西还是需要咱们去深究一下的，深挖掘一下的。 好， 嗯，这其实一个维度，另外一个咱们能看到，其实还是就是等于就是说，比如说热门的一些吧公司，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是举过例子，比如说像钴，已经会被认为是半导体这一块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材料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细分的领域来说，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是，你要选龙头啊，资源要多呀，这样的选择方就是几个维度吧。其实大家可以参考着来去筛选一下上市公司了。 嗯，好，我再加一点吧，就是看看他们手里啊有多少这个现金流， 对， 还有他们负债情况怎么样啊？ 嗯，这些其实都是应该我们去， 都是应该 关注的，就是看，但是咱们去用的时候啊，其实不太建议您把我们说的所有的维度都用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可能会想说，哎，多用是不是多安全？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是，你哪块熟，就别你只用一个，但是你用的时候一定要对这块熟。比如说你对那个财报判断的不太熟，我怕就是咱用的时候就反而就用的不太好，一定是用选几个您用的比较熟的这么几个维度去用，这个才是比较推荐的。 好，那我们再回到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这个板块吧。我们都知道它对于比如说刚才你谈到的锂呀， 钴什么的， 钴啊都有这个需求哈， 没错。 对，那新能源汽车现在又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就是也在洗牌， 对， 补贴呢也在降低，对吧？ 没错，没错。 现在其实新能源汽车的政策，补贴政策，对于那些行驶300公里以上的，这些企业啊，就是这个电池啊，能够让你行驶300公里以上的这个补贴是增加了一点点的， 没错。 那对于以下的呢，是在降低的， 没错。 哎。那么新能源汽车处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很敏感的这么一个局面，那对于这个上游的这原材料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肯定是有，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因为刚才咱们出现这种状况，会使得最一开始蜂拥而至的那些车企就是有所减少嘛，对吧？因为你拿不着钱了，你这样就赔钱做，所以说我们对用量来说，短期的用量来说其实还是会减少，但是我们从长远来看，如果你咱们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新能源汽车也是跟大家之前在分享过，我们也是有目标的，对吧？你这些辆车是要产出来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还是会有长期的这么一个向好的这么一个需求在这儿。这还是你得看长期，短期来说，虽然确实是有一些承压那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短期也不太适合大家，结合大盘来说，也不适合大家短期介入，是吧？ 没错，没错。 这个领域呢，就是值得我们要耐得住寂寞，找寻到启动的时机点， 没错， 再进行下手的一个领域， 没错。 那么它可能会给你带来比较乐观的回报。 对对对， 好。但是短期情况来说的话呢，不管是大盘还是说受此影响的一些产业政策和这个企业的经营现状啊，都还是需要大家呢再谨慎观察一下， 没错，没错。 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明天我们不知道今天晚上还会有什么样的新闻会刺激大家的神经哈。但是总归还是刚才那句话啊，跌久了一定会涨的，涨久了也一定会跌的。那我们其实跌长涨短也可以。 没错没错， 关键是要跌多久。 这咱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见。 做了个梦，我